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2012年2月6号，曾任重庆市副市长和公安局长的王立军叛逃进入成都的美国领事馆。该事件揭开了薄熙来之妻古开来毒杀英国商人尼尔伍德案，也导致了薄熙来的最终被捕。这场发生在中国西南的大地震不仅是一场政治风暴，更是司法风暴。公众很快就发现，薄熙来和王立军主政重庆期间高调进行的打黑运动，其实充斥着滥用权力、严刑逼供、捏造罪名的司法黑幕。王立军最终被判入狱15年，古开来被判无期徒刑。而截至本次采访之前，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仍然没有出庭受审。 很典型的重庆就是这样嘛，你想想看，一个王立军，一个公安局长去的时候权力多大呀，一切都要听公安的了、对不对？公安打黑的这个结论谁敢推翻呢？ 是王立军最后被判了15年，而且审得非常快，也没有上诉。 是 您觉得他受到了公平的审判？ 这个问题我倒觉得，因为这个事情是比较明显了，是吧？也就是王立军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只能够到美国领事馆去，他能够保住他的命。所以他 不然的话您觉得他会？ 所以他已经看出了这个问题，我宁可保我的命，但是我也得要到美国领事馆。 您觉得他当时如果不进美国领事馆的话，他可能 啊， 他如果当时不进美国领事馆的话，他可能会什么样？ 那很危险了，因为他终究他是在地方嘛，地方最大的官就是直辖市的书记，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脱离他的首长呢？那也只有闹到国外才能够这样。所以他很显然跑到美国使馆，当然这就是犯法。那你作为公安局长来说，你太为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一个是违法的活动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他还是明智的。 他是明智的，但是您觉得整 个所以他觉得再上诉也没意思。我是觉得是这个审理应该没有问题。 您觉得这个审理是公正的？ 包括对于古开来，那也是这样。你只要是最后证明确实是杀人了，而且这个他也否认不了了，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死就是不错了嘛，是不是？他还要再上诉，我看也不会。我觉得对于这两个案子基本上是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 那薄熙来呢？为什么薄熙来到现在为止 不开？薄熙来我觉得可能问题还是出在他的不服吧。因为如果他要是不服，依照他的这个身份，他可能在审判的时候他会说出很多东西来，咬别人也好，或者为自己辩护也好。 但是他为自己辩护不是他应该的权利吗？在法庭 那他这是权利啊，他当然可以了，是吧？在审讯的时候他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你还可以压服他，但是在审判的时候，我们现在即使是作为一个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问题，我们可能在审判方面不公开，但是他要录像啊，是吧？这些东西他都可能表达出来啊，是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是不太了解这情况，我估计不配合这可能是最主要的。也就是他不认罪。 是不是他不认罪的话就永远不会开庭？ 这倒不一定啊，四人帮不认罪还是照样判。是吧？但是不认罪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要是真的是吧，在涉及到其他的人， 因为我们现在的肯定是希望只审他，不能够涉及到任何其他的人。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两高，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在全国人大获得的反对票数量每年都高居榜首。公众对司法部门广泛不信任的同时，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却难以有效地行使其立法权。社会凝聚的共识，民间的呼声，通过制度渠道上升成为国家意志，在当前的制度设计之下，其可能性微乎其微。 你说老百姓意见很大，这个两会每年的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两高的工作报告，通常它的得票率会赞成率会非常的低，但是它每年它赞成率都低，但是好像也看不到任何的改进。这种人大真的对于两高它可以有这种监督吗？或者说 至少在两高的问表决的问题上反映出了老百姓的一种情绪，就是对于法院和检察院的他的工作的不满，对工作的一些不满意吧，是吧？因为中国呢，它是这样，它如果你对于政府的工作报告，如果你要是投以很大的反对票的话，这个终究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还有一个障碍， 冲击比较大， 他觉得党和政嘛，这个在中国还是一致的，是吧？你如果对政府工作有很多票来反对，这个就很严重了，是吧？但是总是觉得呢，对于两高呢还是比较远一点，两高呢和党的领导啊，和你的不满的情绪表示出来，那好像是很自然的。所以历届都是这样，就是对于法院的报告和检察院的报告，他的反对票和弃权票历来都数字比较高。我想这个也说明了老百姓的这种不满的情绪在审判工作和检查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当然这里面也实际上呢是对于法院工作和检查工作的能不能保证它的独立性的一种思考，是吧？ 是一种， 是法院 是一种怀疑吗？ 只有一种怀疑的。我想这里面所表现的这个情绪应该值得我们很好来思考。好像这每一次的表决结果都不公布，这也是很大的缺陷，是吧？本来嘛，这个政治透明很大的一个程度要至少表现在人大的表决制度的透明吧。现在表决制度很多东西不透明。 您觉得现在人大是橡皮图章吗？ 基本上应该说是一个橡皮图章吧。是现在有人说已经不叫橡皮图章了，比橡皮图章稍微好一点了，是不是？但是终究说来它还是不硬的吧。 那您觉得现在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社会或者说公民层面，他需要把自己的意愿反映到这个立法机关，成为一种国家意志的话，人大是不是他可以唯一依靠的一个途径？就我们注意到有很多公民开始参与立法，他们去一个是竞选人大代表，还有一个是他们去推动某项议案，比如说今年有一关于这个废除计生的这个呼声已经提了很多年，那包括户籍制度的这个改革在人大也是呼吁了很多，但是最后我们在最后那一次在立法的这个平台上就看到没有，但大家每年都在社会层面都有这个 问题。应该说这从我们的选举制度是有关系的，是吧？第一个人大的代表2800人，是吧？这么大的数字，是吧？ 第二个呢，很多的是军队代表、政府官员的代表，这些人是不可能来投反对票的，是不是？在第三个呢，全国人大代表又是经过筛了又筛选又筛选，是吧？凡是作为党员的全国人大代表，实际上都是经过中央组织部来推荐的，是吧？民主党派就要经过统战部来推荐的。他对于那些敢于发表一些很尖锐的意见的人，实际上也逐渐排除在外了。所以，从我们国家的这个组成的情况来看，你对于一些重大的事情，再多你也不过有100多个、200多个投了反对票的，但无碍大局啊，但是肯定是能够通过的。所以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个组织状况，决定了这个全国人大的表决的情况不会出现太大的意外，它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从根本的选举制度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至少要逐渐转化为直接来选举，全国人大的代表，是不是？世界哪一个国家不是直接来选举啊？绝大多数国家早已经实现直接选举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严格控制。我觉得这个问题，将会是将来我们的人大的这种改革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是减少人数，一个2800人的这么大的一个议会实在是很难想象， 今年已经将近3000人。 那么第二个就直接选举，是这两个问题的解决现在看起来还是看不到前景，是吧？但是我们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这是一个民主化自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人大在立法的时候，他经常会提一个人大的比如说5年10年的立法计划，因此有很多人说一个法律，比如说您之前推动的这个物权法，物权法它并不是直接因为民间有这个呼声，而是因为首先官方他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认知，由自上往下推动这样的一个立法才可能推得出来。反过来说，如果只有民间的一个呼声，没有官方的任何的认知的话，这件事情是永远不可能达成的。 是，因为我们的立法首先要纳入规划， 对， 没有列入在立法计划中是不可能通过的。在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市场开放了，但是中国的立法还是计划化的，还是在严格的计划范围内来搞的。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立法很难非常快的来反映市场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从美国的这个立法情况来看的话，美国这个立法很快反映了市场的变化。前10年美国的安然的危机很快通过了萨克斯法案，是不是？那么今年全世界的金融大危机衍生产品，奥巴马也签了一个法案，是吧？这些法案很快能够反映出当前的危机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它能够很快纠正。它好处就在它是议员可以直接提法案，是不是？2个议员、3个议员、1个议员，他就可以提出相应的法案。他自己不是学法律，但是他有工作人员， 他可以针对这个提出来，他只要民间提出来的法案一旦通过就是法律，是不是？所以这些方面体现了他的灵活性和他的这个反应的及时性。 比如说官员财产公开的这个法案，我们之前的采访基本上大家都是支持的，但是 没列在规划，你可能你没办法。所以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这个立法工作的滞后的问题，明显表现出来了。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江平曾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过去十年中国法治进程的失望情绪，但是在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产生之后，法律的重要性不断的被提及，在权力安排上也出现了司法改革的迹象。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领导人在个人教育经历中都有法学的背景，这也让不少观察者对中国的法治建设重新点燃了希望。 孟建柱领导的这一届的政法委员会提到了改革的四个方面，我觉得至少这四个方面提出来的信息是积极的。第一个，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现在看起来劳动教养制度要废除嘛，是很明显了，是吧？至于是彻底废除啊，是换一个其他变相的办法，这恐怕还要研究，是吧？第二个，户籍制度改革，这是宪法里面很重要的，因为宪法要求平等，你户籍制度不平等就造成了很多不平等的因素了，是吧？ 是。 第三个，上访制度，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过去周永康在担任政法委书记时候还特别强调要推广浙江的枫桥经验，所谓枫桥经验就是矛盾不出村，在当地自行解决，你如果自行来解决，那你上访当然不对了，现在我们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当然这里面也有涉及到司法制度的改革。 说到上访，今天听到说要终结非正常上访，大家有一个疑惑，就是上访跟去法院打官司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情况我是要通过上访来解决，什么情况我是通过上诉来解决？ 这个上访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法院有的不立案，你去投诉了，他说这个我不受理，那他没办法了，这只好上访了。还有一种呢，是法院受理了，做出了他这个判决，他不服，他来上访。这两个涉及的问题有不同性质的，一个是我告到法院，法院不理我；一个是我告法院，法院受理了，但是他判决我不。我觉得在这里面很多是涉及到法院不受理，法院不受理实际上也是一个对人权的很大的侵犯，因为我本来可以告到法院，法院应该受理，但是你法院不受理，我的权利就受到侵犯了。 那您觉得上访这个制度应该得到保留吗？ 我觉得上访应该是老百姓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利的保障的内容。因为我对于政府的决定，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不满意的话，我都可以来搞。从这一点来说，应该说不能够动不动就把上访截下来，各地方来人，把自居然本地的人能到北京来上访，我都把他抓起来，我都把他遣送回去，有的甚至用更侵犯人权的办法， 黑监狱。 行，所以从这点来说是不行的。 但有的人说上访现在，因为上访最终是到这个国家信访办，国家信访办它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司法的 一个机构，他是用行政的手段在解决一些原来司法领域应该解决的问题。那会不会造成反而大家觉得可能上访弄出一点动静来，我更容易得到这个解决，我反而忽视了我平时可以选择的司法的这条路径？ 这种原因因为太复杂了，上访的原因很多因素很复杂，非常难把它归纳为哪一种，但是总起来有一条可以感觉到，上访制度是涉及到人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法委员会这四个改革，劳教制度、上访制度、户籍制度和司法制度，实际上最根本的涉及到人权，因为这四项老百姓意见很大，人民的权利也是在这四个问题上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那您也是参与了建国以来，可以说大部分的法律都也不是参与，也是见证了很多目的。您觉得，我们来说这个宪法，好了，中国的这个宪法改了四次，到现在为止八二宪法，这个宪法改来改去，大家是真的因为它很重要，所以说不断去改它吗？ 我觉得这个宪法的前一段的修改，一方面呢，确实是有的这个改的很重要，是吧？你比如市场经济的问题，你比如依法治国的问题，你比如说人权的问题写进去，你比如说私有财产保障的问题，这些东西都应该写进去。但是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它有的修改是仅仅应到一个党代会的报告，它有变化了，所以把它写进去，那就是没道理了。你比如说三个代表写进宪法，这个问题也是个不严肃的事情，是吧？就是因为领导人的一个他的想要纳入史册吧，是吧？说明是他的思想或者一个什么提法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东西宪法修改的太勤，结果反而说明了宪法的权威性就差了。我想这个是我没有注意的。 美国的宪法从来没有修改过，只加过修正案。所以您觉得中国在可见的这个时间里面还有可能再次修改宪法？ 我觉得真正的修改应该有比较大的修改。我会特别主张在选举权上应该更开放更民主， 从选举权上，您在 而不是一级向上一级来推荐，区代表选出市代表，市代表选出全国人大代表，这种东西是不行的。 您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民国度过的，您觉得这个民国的这个法律界，那个时候的这个法律界跟今天的法律界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美国的 民国，我说 啊， 民国在 民国的， 对， 总的来说应该说我们当初建国的时候废除了六法全书，现在应该值得很好思考啊。 您是觉得不应该？ 其实呢，法律呢有它的既受性，不能够因为一个政权的改变把原来的法律全部推翻，这个看起来是过左了一些，是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婚姻法还有啊，你不能说婚姻制度我给废除了，是不是？那你不承认原来的婚姻制度，你的婚姻制度还没建立起来怎么办呢？是不是？婚姻法还好说的，我们很快制定了，合同制度呢？原来又定了合同，你现在把原来的法律都废除了，那你承认不承认原来的合同啊？所以社会现象啊，应该说是多种多样的，真正涉及到政权改变的还基本上是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法律，我们应当是废除那些政治性很强的法律，比如说民国时期的勘乱条例啊，镇压共产党的这些 办法，这些东西当然是应该废除，但你不能所有的法律都废除啊，所有的法律废除等于社会没有秩序了，而我们长期之内又没有建立自己的法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法律是有计受性的，法律是应该考虑到它是社会秩序的一个准则。 您在台湾见过马英九，您对他印象怎么样？ 不错，都是法律人。 是，您觉得像台湾，在台湾的政界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法律人出身， 对， 以后在大陆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希望如此吧，当然希望法律人来执政了。 您觉得法律人来执政的话会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 法律人终究是学法律的呀，法律是治国的方式嘛，对不对？不仅是法律人有法律人的制度，法律人有法律人的思维理念，法律也是一种方法嘛，对不对？我想像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治国的最重要的手段。我们国家第一代的治国的人是职业革命家啊，后来就变成了工程师治国了，是吧？现在逐渐在向学文科方面来逐渐转宽了，这是个好现象。 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习近平虽然不是学法律的，但是他拿到的博士学位也是法律博士吧？ 没错。 那么李克强学的法律又学的经济，也可以说这两个都是治国的根本吧。我想逐渐向理工科向人文科学来转化，这个是一个可惜的现象。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江平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后赴苏联学习法律。1949年之后，江平作为法学专家，在中国大陆不断地被政治运动卷入，经历磨难与波折，遭受身体和心灵的打击，也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拨乱反正和曙光微露的涅槃生机。因此，在言说当下之时，江平有更多的历史参照。对于政治和司法，这位今年83岁的中国法学泰斗有着非常实际的判断。他说，没有政治改革就不会有司法改革。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我是朱明奇，再会。 切，北京的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大家好，我是林明宏。今天我们有话直说的主题将会一直持续来看到的是朝鲜半岛。那看到呢，朝鲜在昨天周四是正式通知了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朝鲜已为核打击美国武装作战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并且警告呢，战争可能就会在今天或明天爆发，让局势是进一步的升级。明宏的印象当中呢，在上周五啊，我们还是记一起就这个朝鲜是否真的开战是做我们进这个话题哈。那今天到了一周过去之后，看到朝鲜半岛的局势是越发的不可收拾。那同时呢，有言论说到美国在不断的用言语，并且是用这个军事演习刺激和利用朝鲜发飙，真正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朝鲜，更大的阴谋在于要给中国带紧遏制与包围的紧箍咒。的确，我们也看到美国呢，在这一次朝鲜半岛的这个危机的情况之下呢，是看到他在这个东亚地区也是部署了 B-52 与 B-2 战略轰炸机，那是否它的目的是在于围堵中国呢？今天有话直说，请各位发表您的意见。香港朋友拨打18723346，内地朋友拨打40012009000，或者通过凤凰 FM 的 凤凰 FM 的一键 call in 功能，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线上了。首先来接听我们的第一位朋友，第一位朋友是赵先生，好，赵先生您好。 我姓张，我姓张，不是姓赵 啊，张先生是吗？ 哎，张先生，对 啊，张先生，不好意思，那个让您久等了哈。刚才我们聊到是说这个美国它的真正的目的是不是在围堵中国？您怎么来看呢？ 啊，你看啊，这是我现在是给是不是给主播、给播音员、给导演说话？给 啊，我你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 啊， 您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张先生 啊，就是这个朝鲜这个问题啊。美国他是一定要守住，他现在心里没底儿了，他现在呢感觉着这个是朝鲜强大啊，实际上朝鲜的背后怎么事儿，他怀疑这个背后的事儿啊，这个他搁那折腾，他为什么不搁那钓鱼岛叫道呢？不叫道吗？说白了都不就叫道，就是他搁钓鱼岛叫呗。总而言之，这个叫道呢，要叫，谁也不能怕谁都，那就叫一把呗。 啊，所以你就都说，哎，如果真的到时候开战就开战吧，看看谁赢。 不是，就是干大呼噜不下雨，那有啥意思？光吵着吵啥呀？对不对？就干呗，谁怕谁呀？这不，就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真正的说哈。别搁那玩，这就好像心虚似的，要干，是不？ 好的，好，谢谢张先生哈，谢谢您的意见，听出您的意思了，是说，哎，这个如果真的是开战的话，谁怕谁啊，是吧？可能他是站在这个朝鲜的立场。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下一位是丁先生，丁先生您好。 就两句话没说完事儿， 丁先生您好，丁先生在我们的线上吗？丁先生。好，我们可能丁先生这个线路有一些问题，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哈。下一位是，哎，这位是真正的赵先生，好，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来自哪里？ 啊，来自北京。 嗯，北京的赵先生哈，您怎么来看啊？这两周啊，这个朝鲜半岛局势越来越紧张了。有人说，这个真正目的是美国为了在围堵中国，增强他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实力啊。 啊，那我跟你说点实话吧，我觉得咱们电台的观众啊、听众啊比较理智。不像网上愤青比较多，是吧？骂美国的比较多，是吧？ 嗯， 美国现在啊财政悬崖没解决，所以他要缩减军费，是吧？好几千亿，他没钱，所以呢，朝鲜这么一折腾以后呢，美国倍儿烦，美国还得被人判 B-52，还得弄反导，得多少钱啊？所以呢，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最主要的是呢，人家六方会谈，美日韩拉着咱们中国干嘛呀？就给让中国给朝鲜施加压力，可是朝鲜的呢也不买咱的账，这六方会谈呢是对咱玩逗咱玩，而且最主要的是朝鲜为什么这么干，是维护他自己的统治。早几年六十年代你年轻你不知道，我们也是这么干的，我们那时候饿着肚子吃挖洞广积粮，搞两弹一星高呼万岁，我们要解放三分之二受苦的劳苦大众，结果呢改革开放一看呢更不是这么回事，朝鲜一旦改革开放，他金家就完了，是吧？咱们现在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受他的影响，咱们中日韩自贸区赶紧建成，这要建成的话，从生意贸易上美国人肯定不高兴，但是三国人民太重要了，因为呢三国的贸易要占世界的30%，占亚洲的70%。好，就说了这么多，谢谢。 嗯，您的意见是，哎，还是要从经济来抓起，对吗？好，谢谢来自北京的赵先生哈。刚刚他说的是，哎，这个可能还是要管好自己的这个经济啊，只有经济强了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军事方面有所这个部署了。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哈，下一位是贺先生，贺先生您好。 哎，你好。 贺先生来自哪里？ 来自武汉。 武汉的贺先生哈，今天我们一直谈到这个美国呢，有人说他这个目的啊，真正不是让朝鲜发飙啊，而是在于说这个围堵中国，您怎么来看？ 我觉得对美国而言呢，在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它存在一个这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这样一个存在。那么从短期利益来看的话，如果真的朝鲜半岛发生的这样一种战争的行为或者类似战争的行为，那么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朝鲜半岛本身国土狭小，尤其是韩国这个首尔呢，它其中的25%的人口，还有80%的这个产业， 而这个首尔距三八线就只有40公里。如果发生了战争的话，即便朝鲜的军队的战斗力再低，他也用他的火箭炮也依然可以覆盖这个整个的这个首尔。而这个美国在这个韩国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利益的啊。如果猝然开战的话，从短期来看对美国是不利的。 嗯， 那么从一个长远利益来看的话，我觉得同样也是不利的，因为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内，如果因为朝鲜这个半岛的问题加剧的对抗的话，这个对于两国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两败俱伤的过程。我觉得对美国最有利的过程还是等待这个朝鲜半岛自身内部，这个尤其是北朝鲜这边它自身内部的一个瓦解或更迭的话，可能对美国来说是相对于战争行为来说是一个更有利的一个过程。 嗯，好的，谢谢贺先生，好，来自武汉的贺先生，哎，他说的很有这个启发性啊，说到其实呢，真正开战啊，对于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就是可能，哎，瞄准了说朝鲜的这样一个叫嚣的情况，他就不会真正的打起来，这也是我们最近一直跟很多这个评论员聊天的时候说的这场战争会不会打起来的一个看法。好，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听众的电话，下一位是董先生，董先生您好。 啊，你好。 嗯，董先生来在哪里？喂，董先生，董先生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啊，能能 啊，您来自哪里？ 啊，我来自天津。 天津的董先生哈，您怎么来看啊？这是朝鲜这个半岛局势越来越紧张啊，这个说到今明两天可能朝鲜就会发起这个核战争了，您觉得这个到底谁是其中最大的赢家，谁是真正这个阴谋论者？ 啊，我觉得这个真正的赢家应该是韩国。而阴谋论我觉得它对于中国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毕竟冷战。 请继续。董先生，喂，董先生可以听到吗？喂，董先生，哎，看来董先生这个信号不太好哈，那请董先生再用另外一条线给我们打进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到这个，下一位听众的热线，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哎，您好。 嗯，邓先生来在哪里？ 来自北京。 嗯，北京的邓先生好，您怎么来看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情况之下，到底谁是真正的赢家？美国的目的又在哪？ 因为我觉得这边就是朝鲜半岛的问题，就是从金正恩上台以后，这个事态我觉得变得突然有点就是难以理解，然后变得有点不可收拾。从金正恩发就是所谓的卫星或者说大浦东三号开始，然后到他退出朝鲜停战协定，到现在发出全国总动员，我始终觉得这可能是金正恩政府他自己内部鹰派的一种清算吧。你说美国在这里边到底有多大的利益在里边？因为我觉得美国现在已经，我觉得朝鲜现在做的很多事已经达到美国所忍耐的极限了。我一直在想，美国为什么还在忍？为什么？就是如果是伊朗或者是像当年的伊拉克。 喂，邓先生，您的信号不太好，我们不太能听到您说话。喂，邓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邓先生，喂， 可以。 哎，邓先生好，请您说，我能听到了。 啊，因为我说，就是如果是朝鲜，当年的伊拉克在还没有做出什么挑衅举动的时候，美国已经可以给他就是做出所谓精确的打击。但是为什么朝鲜现在已经在一再的挑战美国忍耐的极限的情况下，美国还是没有做出太多的动作，只是在和韩国就是围点打援进行一些所谓的演习？我觉得这里边可能美国也是考虑到中国的存在，中国的影响在里边，所以美国现在也不会做出，也不敢做出太多就是太实质性的举动。而我昨天跟一个美国的朋友就聊了一下关于朝鲜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朝鲜现在在用一种特别直接的方式挑衅美国，而美国没有动作。那位美国的朋友跟我说的是，他觉得美国人现在也很害怕，就害怕朝鲜真的确实拥有核武器，真的可以打到美国本土。 嗯， 好的，谢谢邓先生哈，哎，谢谢您的意见。哎，刚刚邓先生其实说到一个说点哈，说了美国其实哎为什么一直没有反击哈？可能美国呢现在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是他期望哎这个战争虽然是叫嚣，但是我虽然有很多这个军事部署到东北亚这个期间进行很多军事演习，但是战争如果一旦开打的话，美国的这番算盘可能就会计算失败，他可能就会有损他的利益了。好，时间关系，最后接听到的是一位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丁先生来自哪里？ 安徽。 安徽的丁先生好，您怎么来看这个朝鲜半岛现在这个紧张的局势？ 哎，我刚不认识你，看个你听啊。 喂，丁先生，您的信号不太好，您稍微慢一点说。 喂。 嗯，请说。 哎，我写一首诗。喂。 喂，哎，丁先生，请您说。 你那个信号不好啊。 哦，我们已经在线上了，您已经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的线上，请您说。 啊，我写了一首诗里面。一首诗。 好的，因为我们的信号问题呢，丁先生的电话我们没有办法接进来哈。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呢是将连线呢将会暂停。那其实看到这个有关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情况，很多人觉得到底在分析说，哎，为什么这个美国哈迟迟是没有一些具体的行动？那美国只是在这边期待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最后我们的导播跟我们说，哎，还有一位这个赵先生哈，我们最后接听一位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问 朝鲜和韩国的事，我就发表意见是什么的哈？不赌吗？这像比赛似的，这决斗吗？这不，这后边也别有美国，也别有谁，对不？朝鲜想统一韩国，韩国想统一朝鲜，对不对？干一把呗，赌一把呗，对不对？谁也别跟他掺和，赌一把那就到底谁输谁赢。实际上你说吧，你说大韩民族同族同根啊，非要整个你死我活。这整完事你说你能，你朝鲜能统一韩国不？啊，你不白想吗？你说你韩国能统一，能统一，就是你韩国也统一不了朝鲜，朝鲜也统一不了韩国，与你们与他俩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全都一锅搅马勺，啊，把这都大锅搅里边了。 嗯， 要不大锅就靠都要是君子协议，给全世界人民看一看，都靠边，对不？咱们就不比赛吗？不就决斗一场吗？这不到底看谁赢谁服，到底看他们想不想干。 好的， 让美国撤出去，韩国保证不想干了。 好，谢谢赵先生哈。最后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通电话。好了，今天我们谈到的是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真的这两天呢，朝鲜是再放出战争，可能就会在今明两天爆发，是让局势进一步的升级。那更多的内容呢，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三地化新闻，有话直说。好了，我是刘明宏，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